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5集《没收兵权》三。沈家、苏家、谢家都是文惠帝心中的刺，不是说这些臣子如何，只是单就这些大族所拥有的声望和兵力，都会让文惠帝睡得不安稳。侧卧之榻，岂容他人酣睡？文惠帝不允许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家族存在。而苏家和谢家是拧在一起的绳子，好在沈家与这两家皆是水火不容，否则倒真的要成为文惠帝的心腹大患了。若是真的照苏谢两家所说，诛了沈家九族，明其国土之内再无可以抗衡苏谢两家的势力，任由苏谢两家壮大，他这把龙椅也就坐得更加不安稳了。文惠帝第一次觉得骑虎难下，他只是想要收回沈县的一部分兵权，沈家留着尚且可以制衡苏谢，可是如今一个愿意替沈信说话的人都没有，文惠帝只觉得脑仁生疼。他缓缓反问， 诛九族？ 这般问话一般来说臣子都能看出陛下神情的不对来，可谢鼎今日也不晓得是怎么了，竟是梗着脖子说道， 是。 文惠帝闭了闭眼，再看向谢鼎的时候，仿佛在透过谢顶这张皮囊看他的狼子野心。苏玉有些担心，不过面上却是丝毫不显，还是一副觉得谢顶说得颇有道理的模样。终于一个小将出列道， 虽说沈将军此次任性妄为可是罪不至死，早前也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倒是可以将功赎罪。陛下仁爱，还望念在沈家军多年征战沙场，保家卫国，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这小将同沈信的关系不错，大约是看这里的情势都是对沈信不利的，终于看不过眼，为沈信说了句话。文惠帝一直在等说这句话的人，奈何沈信也不知是不是人缘太差，竟是无人开口。这小将一开口，文惠帝的眉目就舒展了开来。他道， 爱卿说得不错，沈将军虽然此次有罪，过往却还是立下功勋，若说诛九族，倒显得朕不念旧情。 陛下万万不可。 苏玉连忙跪倒在地， 沈将军连欺君罔上的事情都能做出来，日后不知道还会怎么样。 谢鼎也赶忙说道， 正是正是，陛下三思啊。 他们二人越是这么说，文惠帝就越是觉得可疑，看也不看这二人，对着那小将或者说是对着满朝文武开口道， 沈老将军在世时也伴着先皇出生入死过，沈家世代忠良，威武大将军沈信从前也勇猛无比，宁关大败西戎归来也算是将功赎罪，朕并非暴君，株连九族，沈信的家人何其无辜。 陛下英明。 那小将又连忙跪下来道，文惠帝摆了摆手说道， 只是沈信如此，朕还是要惩罚他，传令下去，收回沈家军虎符，罚沈信俸禄一年，沈家军只拨前部供他调令，其他的并入御林军。 众人倒抽一口凉气，目光皆是有些古怪。说文惠帝残忍吧，他还是未曾伤及沈家人的性命，可说文惠帝温和吧，一开始就要夺了虎符， 虎符调令三军，对一个武将来说，被人将虎符夺走，意味着战士在战场上失去性命。而沈家军前部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炊事兵之类的，正正经经的沈家军却被冲入御林军，也就是说，沈信这么多年培养的兵力全都为皇家充作了嫁衣裳。群臣心有戚戚，难怪文惠帝说得这么大方，感情都将人家的命脉给拿捏住了。沈信便是逃过一劫，这威武大将军也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又有什么威慑力呢？留着沈家的名声，不过是为了和其他的世家大族制衡吧。文惠帝说完后，有些烦闷地挥了挥手， 下朝。 说罢，转身拂袖而去。而伴随着他的这句话，想必过不了多久，被软禁的沈信夫妇还有沈秋都能被放出宫去。只是那个时候，沈信夫妇面对被剥夺了的兵权，不知道还能不能庆幸得出来。文惠帝拂袖而去了，只留下面面相觑的朝臣们。谁都没有料到，这轰轰烈烈的大事竟然会处理得如此简单。可说是简单，不动声色就变成一个光杆司令，沈信会不会气得骂娘呢？苏玉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站起身，恰好看见谢鼎也整理好了衣裳。他走过去靠近谢鼎，低声道， 你刚才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说话？ 苏玉虽然得了苏明峰的话，也答应了要参沈信一本，可是却终究不想将自己的好友卷到这趟浑水中来。沈家所面临的情势比他的更加复杂，一个不好连累了谢家，苏玉真是要自责死了。所以苏玉将此事告知了与他有交情的同僚，却没有告诉谢鼎。没想到今日谢鼎竟然顺着他的话说，差一点就被文惠帝给迁怒了。谢鼎摇了摇头， 你那么一说我就知道你在打别的主意，既然你想帮沈信，我就顺带帮一把，不过只是为了帮你。 谢鼎是在朝廷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狐狸，比起沈信只晓得打仗来说，谢鼎对朝中利害关系更加擅长。他瞧得出来，苏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在帮沈信，也就顺势去加了一把火。闻言，苏玉有些无奈，他觉得自己这个好友随性而至的性子倒是和谢鼎的儿子谢景行是一个巴掌拍下来的。想起谢景行，苏玉忽然一愣。 哦，对了，我听明峰说景行自请率令，可是真的？ 哎，明峰也知道了。 谢鼎摇头叹道， 是啊，真的。 哎，景行莫不是疯了？ 北疆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老谢，你可真的放心？ 哎，我放心有什么用？不放心又有什么用？ 谢鼎很是无奈， 他决定了的事，又有哪一次是我管得了的？如今，我只盼着他平安。这都是我造的孽，只有我现在来还。 其实，这也不是你的错。 苏玉闻言有些心酸，一步错，步步错。这些年为了当年的事情，谢鼎饱受折磨，良心不安，儿子又不跟他亲，作为旁人看着尚且觉得难过，谢鼎自己想来更加难受。他岔开话题， 听闻这次参沈星罪证的折子是九皇子定王上奏的，今日怎么没看到他？ 好像陛下派他去工部视察， 谢顶皱了皱眉。 等他知道此事，不知道会如何想。 还能如何想？想要的东西都收入囊中，那几颗人头留不留也是无所谓了。 第一次见苏玉如此模样，谢顶有些诧异，他问道， 哎，对了，你还没说为什么会突然帮沈信，你何时和沈家有了交情？ 苏玉瞅了瞅其他人已经走得远了，此刻已经是四下无人，才对谢顶低声叹道， 哎，哪里是我，是我儿明峰，他夜里对我说，如今沈家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开口，等沈家过了，也就免不了接着是我苏家。 朝中的事情飞快地传遍府内，文惠帝留了沈信一家性命，只是在职务上给予调令，让百姓们纷纷感叹皇家还是挺仁慈的。不仅如此，看文惠帝对沈信如此宽和，大家也都猜测沈信威名不减，在皇家心中分量颇重，想来没有之前传言的那么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百姓不懂，围观者却看得分明，没了兵权的沈家就像是没了牙的老虎，空有其表，早已不复从前的威风了。沈府中，沈贵和沈万正在诉说此事，关于沈信得了这么个结果，虽说没有他们想象中的严惩，可是收了兵权也就让二人十分满意了。这就意味着沈信的名声和威望已经大大的低于了他们。西院中，金哲将这个消息告诉沈庙的时候，沈庙正刚刚用过午饭。 姑娘， 金哲看着沈庙悠闲的模样，心中稍定，问道， 姑娘一点也不担心，是不是其实没了兵权并没有外头说的那么糟啊？ 沈庙用帕子擦了擦嘴，说， 不用怕， 是你的跑也跑不了，不是你的抢也抢不到。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